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听《风云谷》，多谢各位的支持。本人陶杰非常同埋白伟聪，你真系非常之感谢，欢迎各位咧系加入嘅。咁啊，最近呢个礼拜咧，中国香港特区啊，嗰个经济衰退咧，系划波千丈嘅，又有两口重磅嘅炸弹。第一就系大班面包西饼突然间就全线执笠，结束41年嘅历史业务。第二咧就系由中资经营嘅叫国民警卫呢间保安公司咧，亦都宣告拉闸。嗱，呢两间嘢咧。嗰、那個地位啊，同埋個形象咧，都唔同嘅，唔係一般嗰啲咧中小小型企業嗰啲飲食啊，嗰啲食肆咧係拉閘咁簡單。首先咧，我哋睇下呢個大班麵包西餅。大班咧就41年嘅歷史噶啦。初開咧就喺淘大嗰個商場嗰度咧，係一間細鋪就做月餅，但係咧有創新，就用冰皮月餅咧就好快咧係橫掃市場。点知到咗2021年咧，就获得另外一个叫白武士啊，红和集团啊嘅老板廖志强收购，因为咧大班嗰个创办人咧叫郭先生就不幸咧系离世，系嘛？咁咧2019年咧就爆发呢个反修例运动，大班创办人啊嘅第二代郭永维咧。就成为政治风波的风眼，就无端端就令到呢间公司被大陆的网民杯葛，跟住就动态清零吓，就咧呢个特区政府一个非常之聪明的抗疫措施，就打击市民消费，就经营陷入困局。2021年终于由红和集团主席廖志强收购，廖志强收购咧就变咗大班的投胎转世咧，就佢打出一只。叫做爱国爱港啊，个叫品牌咧，系进军大陆吓，咁咧响应啊林郑月娥首创嘅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咁结果有冇运行咧？咁佢甚至去年7月咧，大班冰皮咧喺深圳举办所谓中国式现代化国潮美食品鉴兼大班冰皮月饼新品发布会。请埋嗰啲咁嘅党支部书记啊，走嚟咧系主持，就打呢个咧叫做爱国爱港中国式现代化国潮美食品。嗱，呢个咁沉重嘅意识形态嘅口号得唔得咧？得嘅就唔会搞到今日落闸啦，系嘛？而且而家咧就已经系7月嚟紧，就快啊中秋啦。点解你仲唔挨多呢个旺季啊？系先至离场咧？系有啲乜嘢苦衷咧？点解爱国爱港呢四个字啊？本来你以为系阿里巴巴40大毒芝麻开门啊？点解呢个咒语啊系唔 work 咧？内卷就来自内需，因为中国主席咧系曾经号召唔使惊美国啊加关税同埋制裁，只要挞着13亿嘅个内需市场就掂啦。咁咧呢个大班啊嘅新老板咪信咗呢句嘢咯？点知旧年嘅中秋前夕，大陆咧就出现一只电商平台死啦！大量抛售1元月饼，每个月饼40至50克咧就大热卖。原来你唔够大陆平，亦唔够大陆 cheap， 你呢只大班冰皮月饼一讲到爱国爱港咧，就即刻玩谢吓、啊。喂，做食品你边度咁蠢打爱国爱港招牌？我真系未听过啊！当日香港嘅品牌梁苏记姐系咪讲爱英国爱香港咧？冇啊！系嘛？香港节喺1971年咧，系由殖民地嘅时代咧，系举办，都系话香港人用香港货，佢冇话叫你爱香港。你一讲到爱字咧，吓里边咧就有嗰种民族情绪喺处咧，吓就你行咗嗰条路咧，你系走唔得翻转头。好啦，今次大班冰皮月饼点样死咧？系嘛，白伯生，你觉得有咩补充啊？ 你都讲咗啦，其实因为佢諗住呢係食大陆水嘅。因为以往呢月饼市场呢喺香港呢都唔細，但係更加嘅佢哋嘅 bread and butter， 即係话佢哋嘅利钱呢就来自中国大陆。因为早喺若干年前啦，即係10年8載之前呢，我都记得好多亲朋戚友佢哋呢一饼难求，仲係要求呢係奇华啊 美心呢啲名牌嘅月饼咧，就如果带翻去大陆送礼咧，系面子嚟嘅，系好光荣嘅，甚至嗰啲大陆嘅亲戚咧，都会开口叫你咧带啲月饼上去。喺嗰个年代咧，喺香港咧做月饼生意咧系真系发达，因为好多时候咧。你未去做啊，已經賣月餅花，即係意思係預購咧，已經係爆棚。仲有一部分，譬如話半島酒店嗰啲月餅啦，更加哇一餅難求咧，又係即係你就算啊預早訂都訂唔切啊，去攞咧仲好似慘過輪米一樣。如果大家記憶猶新咧，就經歷過呢個時代，我自己都經歷過去撲月餅嘅時候。咁但係咧可惜啦，因為中國大陸嘅經濟咧內卷，同埋咧頭先你講一蚊月餅，如果大家仲記唔記得嗰啲？啊！扮香港月饼有个叫美城月饼啊，阿曾志伟疑似做咗代言人嗰个啊，结果咧就俾人踢爆，就唔系香港月饼，咁于是乎咧就令到成个中国大陆对香港月饼嗰个形象咧就崩溃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啦，其实香港嘅月饼咧好多都唔系香港做嘅，系中国大陆嘅做，跟住咧就摆呢个香港嘅牌子就当系香港月饼，咁大陆人唔系傻噶嘛，几百蚊去买个月饼或者成千蚊买一盒月饼。但係結果原來咧都係大陸做嘅，咁大陸人咧終於夢醒啦，又或者知道咧你俾你哋香港人咧揾笨揾得太深啊，於是乎咧喺近年嘅一蚊月餅啊或者美城呢啲咁嘅月餅啊，傾銷同埋平價去賣之後咧，其實好多嘅大陸人已經唔會再好似以往咁樣對香港月餅趨之若鶩，亦都唔會使錢，所以大班呢條水咧點解會斷咧就咁樣啦。呢個此其一，其二就係其實好多依類做飲食嘅咧，依我所知啊。难听叫不务正业，因为他们的真正的钱呢不是在这些卖食品的地方找的。他们很多时候呢如果有上市的就上市啦，因为背后有母公司啦集资啦，跟着股价上升啦，跟着希望呢在里面呢赚到的钱呢跟着再投资房地产。很多时候是拿钱去炒楼炒股。 惨咯。 因为那些炒楼炒股的钱呢赚回来还好过卖月饼。虽然我刚才讲月饼贵100多元个。但是赚的钱呢都是税银来的嘛。但是如果个股票一上或者他们集资回来上市那个钱呢才是大钱。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近年的这个房地产市场发生什么事啦，中国大陆好香港好。很多时候投资失利，跟着断手断脚，跟着呢就没钱出粮。咁呢个爱国商人，我唔理佢爱唔爱国，但系最重要系佢要出粮，因为而家拖欠大班员工成千万，啊五六月都冇粮出，系咪软对抗咧？陶生，我唔知， 呢个就到咗另一个层次嘅问题，执笠还拉闸，就而家咧就有120名大班面包西饼嘅员工咧就登记，就涉及咧欠薪同埋解雇嘅补偿，相对啊追讨嘅金额系1600万。嗱，而家问题喺呢度啦。因为咧，特首咧李家超咧就向来勉励你香港嗰啲饮食业咧吓，你唔使怨，唔好怨咧冇生意，你哋要创新系嘛？即系你哋创新就搞掂。咁而家大班冰皮月饼系第一间创新噶噃。第一佢主打爱国爱港啦，第二佢创新咧叫打呢个叫中国式啊吓，叫饮食美食品鉴啦，喺晒深圳创新道揾嗰啲党委书记嚟到企台吹谷啦，佢听咗你嘅指引走去创新，吓创新道打爱国爱港，点知咧系创新道落闸，咁而家咧就争人工，咁请问啊，特区政府系咪应该吓就佢呢个叫创新啊付出嘅血汗代价，系补贴翻津贴翻佢呢啲咁嘅员工呢1600万咧，系咪应该由纳税人俾钱咧？嗱，第二间我唔敢讲。即系呢间佢听咗你个方向指引之后啊，就走去创新啊嘛，系嘛？唔创新又自可啊？啊，你咪墨守成规嗱。如果我系佢啊，你点去打爱国爱港啊？点去中国式品牌？因为你个名字本身叫大班 Thai Pan， 大班系一本咧英国啊吓嘅殖民地时代港嗰阵时东印度公司影射怡和喺香港。点样样发迹嘅一本咧，系多种殖民地历史辉煌嘅小说，后来改拍成为电影。所以大班系一个咧，系中国人啊喺共产党教育之下，一个充满罪恶嘅殖民地嘅历史名词，系咪？啊，你要翻大陆嘅叫打爱国爱港，点叫大班咧？ 应该改名叫干部，系嘛？或者同志？ 你唔叫干部，你唔叫书记咧？大咩班呢？ 系嘛？你本身大班就系恋籍噶嘛？呢、這个名啊，本身就有恋对抗啊！我话俾你听啊，你以后就话叫爱国爱港，系咪？你当啲大陆嗰啲小红书傻噶、白痴噶啊？嗰啲小红书好多都系喂啊！呢啲暨南大学历史系毕业啊，北京啊、北大、清华噶嘛？佢哋有百度噶嘛？佢哋一 Google 一搜索大班哦 ，Taipan 哦 ，What the hell 系嘛？这干啥啊？这什么叫大班啊？大班唔系普通话嘅中国普通话嘅名词嚟噶嘛？啊，香港有一个名嘴以前叫大班啊嘛，行嘅都系啊，系嘛？被称为啊系反中乱港嘅人物，你叫大班系嘛？喂，你点样定位啊？系嘛？咁所以如果我系李家超咧，我就一个先都唔俾，我叫你创新冇错，系嘛？点解你个招牌唔创新呢？你个招牌仍然用翻英籍时代啊，系咁嘅风味，但你就话俾我听入去大湾区，然后你搞到大陆啲人水土不服，再加埋遇上大陆内需内卷，个关我差事啊！我话咁呢1600万点样着落咧？惨啦！如果你话以前赚开啲钱，而家大陆有佢啊嘛，咁你以前赚得够多啦，你而家1600万都攞唔出嚟。阿施永青嗰句啊，入大陆追债嗰个共干雨绿啊嘛，咁啊惨咯！以前赚开好多钱啊，买咗砖头啊嘛，买晒楼啊嘛，就谂住信咗叫由乱入自由，自入兴啊嘛。咁而家楼嗰度你要买啊，咪起码要割价急让啊，50%咯，咪好似嗰间嗰阵时嗰个健身连锁店啊，嗰间咪就系咯，系咪一指冧咧就满盘皆落索咯？而家点算呢系嘛？啊，而家咧即系你而家读特区政府漫画，见到个树林啊，你唔好咁牢骚。啊，仲多咗好棵树嘅，啊，仲有好多人开嘅，系嘛？咁你哋而家咧旺角分店大班咧就已经俾业主入品追租，唔止系伙计咧冇得补偿。今年1月起拖欠租金，累计金额咧就系争40万。嗱，呢度咧左右一条数，右右一条数，成间公司拖欠嘅咧就2800万。嗰200名员工咧就转向爱国爱港啊嘛，啱啦。就转向爱国爱港的工联会求助啦，啊，咁就梗唔会揾你卓人啦，系嘛？咪揾你工联会啦，工联会啦，爱国爱港啦，兼爱护劳动人民工人阶级啦，咁嗰条数工联会系咪应该责成孙玉涵局长喺纳税人嘅库房嗰度出咗佢咧？咁啊，阿财政司司长啊陈茂波又应唔应承咧？系嘛？此例一开，跟住又点咧？系嘛？咁咧就因为咧呢件事啊，就而家个飲食协会嗰个王会长咧，就将佢咧政治化。佢话大班搞到今日咁，系因为反修例运动啊，俾网民嘲笑，咁关反修例运动咩事啫？点解你唔话系因为林则徐烧鸦片咧？系咪啊？系嘛？你唔话系鸦片战争咧？系嘛？咁啊，因为咧大班嘅董事系咪？就咧喺反修例運動嗰陣時咧，就發表咗一啲咧嘅言論，就俾大陸嘅網民咧就抵制，咁而有啲產品喺天貓同埋京東咧就落架，咁而家天貓啊，係嘛，同京東自己都冇運行啦，係咪落咩架啫？你落架咪即係政治行先，係咪啲大陸人咧就自己攞嚟死啊？你而家京東喺度嘈咩啫？啊！你下边嘅美团咪又一样啊，唔够其他嗰啲咧网红带货啊，系同你斗钱系嘛？所以啲中国人内斗咧，嗰、那个咁嘅本性啊，佢系死性不改啊，系嘛？人哋嗰个大班喺嗰度做得好好地地，系一国两制啊，反修例运动啊，我喺呢度我表达某啲嘅言论，我关你大陆咩事啫？嗱嗱声要表态落架。啊！结果点咧？表态落架，你自己都做少好多生意啦，啱唔啱啊？咁跟住人哋卖咯，人哋国事国家呢、這个姓国嘅嗰一家族啊，唔系中国嗰个国家，今次咪攞钱走得快咯。接手嗰个系以为行爱国爱港，咪死埋咯，系咪啊？咁住而家咪就系成个古仔嘅前因后果咯。咁你话系要创新啊？下一步点创新先？就不如找大班兵痞问下特区政府，叫他又指明方向了，好不 好？咁啊，呢个大班执笠咧，我都仲可以归咎中国大陆嘅内卷啦。但系另外一间叫做国民警卫啊嘅保安公司咧，就日前亦都系一样，就嚟紧 又衰埋 结业， 佢系 逐步遣散2000名员工。 咁记者想问佢嘅了解有关资料，但系佢就话咧冇嘢讲啊。里边嘅股东咧，嗱里边咧根据一啲记者嘅侦查啦，就话咧里边有十多位股东，就好多有国企背景嘅啊。咁而且咧就个董事咧李林全系前警务助理处长啊。咁另外咧就包括啦有董事系。何鸿燊的女兒何超瓊，即是说呢里面呢那个董事的组成又是爱国爱港， 很猛啊，很猛啊。 那我不明白，因为如果内卷卖月饼就说没有生意做，国民警卫是做保安生意的，都是跟屋苑啊甚至可能是商场啊去做保安啊，那这些生意就长做长有，那为什么连他们都要结业呢？那虽然说卖盘啫，但是呢又是欠薪，有些做了几日都拿不到人工，究竟是不是又是经济问题造成他们对前景不乐观呢？而且是这些這爱国爱港的公司一间又一间这样执笠，是不是看不好香港的前景啊？甚至特区政府是不是应该接手呢？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样是会打击香港的形象的，你想想连国企的股东或者是爱国爱港的商人都选择结业同埋遣散啊，唔找数或者系冇人工出啊，唔交租，咁呢啲对于佢香港特区政府不断唱好香港由乱入治， 你话由治及兴， 咁点样兴法咧？ 国民警卫集团有十六间公司做股东，嗱排个名出嚟咧吓死你，包括招商局置业、中国航空集团（大陆嘅航空啊）、香港中国旅行社、中远海运系咪啊？中远啊！ 系 随时咧，系帮阿李嘉诚一齐咧，系收购啊！嗰个四十三个巴拿马运河嘅珠江船务企业、上海实业投资公司啊，董事十七名，包括何鸿燊嘅女何超琼咁，可谓咧系一一巨星就要保粮，全部咧系大牌子，后边咧系国家级嘅啊庞大嘅企业，咁点解呢啲企业出唔到粮先？我唔系好明啊！大班兵痞执笠咧。就言之成理咧，佢香港嘅民间企业啊，咁呢个国民警卫唔会嘅噃，系嘛？讲到明叫国民，国民即系用个国字嚟到行头嘅噃。大班就唔系，大班用殖民地一个陈腐嘅名咧，历史名词，你国民唔系，因为你而家特区推紧紧呢个叫国民教育嘅噃。国民呢两个字非同小可，你唔可以俾佢冧噶噃，你要撑噶噃。如果唔系咧，你影响到香港个国民教育嗰啲细路仔啊，读书个中国人个信心啊，系咪 啊？系 咁日后而家咧，同埋嗰啲治安啊不断恶化，系咪？就有打劫金铺啊，系咪珠宝店啊，已经开始翻去殖民地时代百花齐放。迟啲会唔会有叶继欢第二啊？单人匹马一口气连扫观塘五间金铺咧，这个唔敢爆。咁照咁嘅情形嚟睇，香港个国民警卫个保安啊，嗰个前景啊，就应该非常之辉煌啊，系咪啊？ 嗱，会唔会咧？其实都系同嗰个楼市有关咧，因为咧 有咁嘅楼市 咁嘅情况之下啊，变咗新落成嘅屋苑咧就。啊，比較少啦，有人咁講啦，咁可能生意咧就唔夠啦，又或者調轉咧，其實可能咧嗰個經營嘅環境啊，譬如話即係所謂經營成本上升啦，咁但係你又加唔到嗰啲屋苑嘅管理費，因為如 時勢唔好 啊嘛，你諗下啲業主層樓已經跌咗三四成啦，你仲加佢管理費，大佬？呢、這個真係即係大家拍台噶嘛，唔會接受，咁所以可能管理費又加唔到，經營成本就上升。咁於是乎咧，就條數計唔掂，咁咪急流勇退咯。 骨牌效應，香港嗰啲保安都係嗰啲中年男人，好多新移民啊，係嗰啲阿伯阿叔啊嘅就業機會嚟噶喎。如果你國民警衛呢度冧咗，你有冇考慮到香港個整體利益同埋個經濟安全咧？呢啲阿叔阿伯咧系五六十岁，甚至有啲系六啊几七十，系正职咧嗰处咧系俾人哋因为年龄老化嘅问题踢咗出嚟，炒咗出嚟，就叫做咧喺个保安处度半坐半退休，吓加埋有好多 video screen 嗰度系睇住嗰啲电梯有冇话非礼抢劫啊咁，都叫做系几适合嗰啲咧高龄嘅男人咧或者中年人咧系一份嘅工作嚟。如果你嗰度执埋啊！